小心点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拿着酒疯了？你 我喝多了， 你 我就撒酒疯，你怎么了？ 耍流氓！ 耍流氓！我就是流氓，我就是流氓！ 成吗？咱别跟这闹了。二叔，哥几个，哥几个，你千万别，千万别动手。 哎，怎么回事？这 千万别动，他有病，他是个神呐， 我连 精病，精病， 你还在这儿？你还在这儿呢？干嘛呢？ 二叔，二叔， 正吃饭呢。我们正在吃饭，桌子上下围着。 我二叔， 你们俩干嘛呢？一个一个说，一个。你说，你先说， 二叔，你 不是闹酒疯， 你是经理， 我二叔， 你是经理， 对，我是经理，你说， 二叔，你说，你 听我说几句， 你说， 你随便说，说什么都行， 我是疯子 啊，不是， 我也没喝酒，这小子他要杀人， 杀人，杀人，杀人， 你如果不信我的话，你可以找警察，他带着刀呢， 啊， 那个人还不知道正往这儿赶， 是是， 你们叫警察， 是是是， 叫保安， 是， 叫派出所的人， 叫 警察，叫黑灯， 行行，你别说， 二叔， 你别说了， 你醒醒， 你说怎么回事？ 叫警察干嘛？这哥几个谁也没真打你， 谁打的了？ 没打， 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你是经理啊？ 对，我是经理，因什么事？您说， 我二叔啊。脑子有病，他喝点酒就犯病。你闻闻，闻闻，他呢是这样，一辈子没娶到媳妇儿，全家都很痛苦。这事儿，他一弄他就犯病，尤其见着漂亮姑娘。 他敢跟我秀了，你就别跟他说话呀！我 讨厌他。咱们好人不跟疯子一般见识，行吗？我求求您，大姐，您给说说。 我这是怎么回事？ 哎，大姐，您 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别告诉我，我跟你说，经理啊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是疯子，的确是疯子。哎，刚才抢了我大哥大汉墓里吧？ 啊！ 我跟你说，这小伙子好人孝顺，刚才没有他呀，不知道能出多大的事儿了。 行了，我问你 啊， 他到底有病没有？ 有病！ 你把他带到我这儿来，算怎么回事呢？ 喝点有什么高兴吗？咱谁也别跟疯子一般见识，成吗？ 你高兴，你看 我求求你，我陪你，成吗？大哥 啊， 有没有安静劲儿？让你歇会儿住。 你先说，我这怎么办？ 我赔，行吗？ 你说的， 我赔。 歇会儿了，在这儿 歇会儿，谁别理他。 那谁呢？ 他出去了，一会儿回来，让咱先办。大姐。 哎呦，大兄弟，我今天生日过得特别高兴。 都是你朋友？ 不认识。歇会儿。 这一共是50000，这里边有部电脑钱，我就不细分了，啊，你们自个儿看着办吧。其实这事儿犯不得闹这么大，主要是你我的脾气有点像，都有点冲，都太冲。要是没这事儿，咱俩真的成一哥们儿。 咱俩还是不太像，我就拿不出这5万块钱来。那什么， 嗯， 算我给你打一收条吧。 嗯， 反正咱就两清。我你看我那包里，我书包的。 哦，这你坐我是吧？来，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，我坐那边。 我这， 这地儿可真不怎么样啊。哎，哪天我单请你吧，咱们换个地儿去吃红烧大包翅。嗯， 行。你看啊， 啊， 这个，咱给分得了。这里不是有他那电脑钱吗？ 嗯， 这个，你给得点出来的，得了。 这刚从银行取出来，连空调都没拆呢，要点吗？ 我知道，我跟他也不太熟，这么着分清楚就一干二净。 行，想点那就点。 这音箱怎么会掉下来？楼上干嘛呢？